即係換句話說咧。即是一些领取津贴的学生，一些比较基层清贫的学生可以领取这些快速测试包了。换言之，可能比较大部分的学生他们的家庭都是需要自行去到买一些快速抗原测试包去到做检测了。虽然现在那些快速测试包的供应在市面上都多了， 都 见到有些便宜的产品的，即可能十几元一包 都 有， 十几元一包多少都 了。但你想想，如果一个月来讲即可能都最少三百几四百蚊噶，咁咁都对于一 啲一个学童啫。如果你有超过即系一个小朋友咧，你就即系个负担又大咗啦。 兼且咧就系、是、啊，即系虽然话有咁嘅要求啫，咁、但系会唔会真系有啲学生诶、真系诶、可能佢屋企诶佢迟咗起身啦，又或者系佢真系有啲遗忘咗忘记咗做呢件事啦、就真系冇做到快速检测，咁佢翻唔翻得学咧？又都有仲有好多疑问吓。 系 不如都问问听众啦，唔知道各位听众咧屋企有冇一啲读紧书嘅学童咧？咁大家听到而家呢个复课嘅安排啊，大家有咩意见咧、又或者系如果你系教育界嘅人士吓，点样睇呢个复课安排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 老婆啊，我哋嘅结婚周年纪念就到噶啦，你想要咩礼物啊？ 知我心者，老公也。而家足不出户都可以买到生活用品、食物储备，甚至系外卖噃。买嘢又唔一定要同人哋逼。你睇我精心策划嘅购物清单。 哇，咁多嘅！本来咧，我仲想用消费券买份礼物俾你噶。但而家睇嚟都系唔够钱。 老公，你嘅心意我收到晒啦。我咁知悭识俭，持家有道。你嘅消费券自己袋住先啦，留到学期尾帮补细路啲兴趣班啊，同埋佢哋啲书补费。预早买定啲开学用品，做埋校服都得噶噃。而且睇中嘅心意产品，网购都得啦。如果仲包埋运费，咁就连车费都悭翻啦。 老婆，你真系精明。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天水围天瑞二村瑞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復課嘅安排啊！咁政府要求咧復課之後，所有教職員咧同埋學生都要咧每日進行快速抗原測試，陰性咧先至可以翻學噶。咁大家點睇呢啲安排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咧，我請嚟一位小學校長，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嘅名譽主席張勇邦啊，張校長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嗱，先问一下啦，嗱，首先咧就系讲关于个复课日期嗰度啦。小学方面咧，最早可以4月19日恢复半日面授课啦。咁但系咧，亦都可以系学校自行决定点样分批发噶。你自己或者学界其实有冇话一啲初步嘅谂法，就系点样去分阶段复课咧？ 原则上我接触嘅校长们咧，就多数都希望可以分即系高小同低小嘅。即係兩個階段就算啦，因為就以往我哋都參考翻呢個做法啦，就高小自理能力稍微高啲啊，咁所以佢進行佢哋復課先，亦都係可以都探知到佢哋究竟個適應啊，即係喺停咗咁耐嗰個面授課同埋放咗個呢個特別假期之後，咁亦都係測試到學校嗰、那個應對翻復課嗰個情況啊，因為特別係正話主持都提過，譬如我啲快測嘅個安排究竟係點樣實際嘅處理咧？有啲漏咗未填寫，又或者係有啲係趕唔切做，又如何處理咧？咁其實我諗需要有啲嘅適應，然後先到低年班翻嚟咯。 咁即係其實都大家學界咧都對於全校師生要每日做快測，都可能有唔同嘅問題要提出嘅喎，係嘛？ 其實我諗唔同嘅學校或者唔同區份，可能嗰、那個 家伴對我哋嘅家長嘅背景唔同咧，都有唔同嘅情況嘅。咁但係整體嚟講，首先老師教職員嗰啲，我諗大家嗰個工作個需要，我諗大家都明白。雖然可能都有個別有啲教師都會可能會問啊，點解我打齊針都要咁樣做啊？咁啊，今日特首都提過啦，都可能仍然會都有啲病毒喺身，咁又會驚。會唔會傳染到俾即係呢個冇打針嘅小朋友呢？咁嗱，我哋明嘅，即係喺教職員嚟講，我覺得OK 冇問題。但係整體面對咁多唔同嘅家庭背景嘅家長嚟講咧，就嗰、那個即係個可行性或者佢哋開頭嘅時候嗰個適應同埋嗰個處理咧，都係需要啲時間去熟習嘅。 我想问一问咧，政府话会提供成1000万个呢快速检测包俾啲家长啦。咁你知唔知道佢个分发方式系点样？系咪要透过学校分发俾啲家长，亦系点嘅咧？你哋需唔需要帮手噶？ 通常都我有理由相信都系经学校去发放噶啦。咁就因为学校知道咗边啲，譬如以往係，譬如係綜援家庭啊，亦或係呢個學資處嘅車船書簿津貼嘅學生啊，咁呢個我哋有曬名單，我哋就容易去根據嗰、那個情況去發放咯。 我仲想問一問咧，就因為而家嗰個學童方面嗰、那個。疫苗接種率咧都唔係話真係咁高嘅嚇，咁你哋當然係高小開始，即係4年班至6年班嗰度開始復課先啦，咁跟住先至真係1年班至3年班啦嚇。咁去到真係比較細嘅細路仔嚟講咧，即係家長要每朝要同佢即係做一次呢個檢測，你覺得即係會唔會佢哋有啲咩嘅困難咧？你覺得啊，即係啲比較細嘅細路仔咧，就即係同佢做一次即係去撩鼻啊等等，都唔係即係。即係好似大人咁容易喎，照計係咪？ 我諗具體嘅困難咧，可能真係家長先至可以真正親身導出嚟。不過我哋去以我哋嘅經驗，即係學校應對，譬如小學嚟講，咁當然咧高小個難度就即係不大嘅，因為咧始終個人嗰個自理能力都強。咁就細個越細，可能我哋有擔心，但係我諗都係擔心嘅。初期你冇去過練習啊，或者係訓練咧，我反而就覺得，我哋可能嘥咗過去嗰3日啊。如果早啲知道咧，就全民咧就做個練習啊，幫埋小朋友一齊練習。因為咧，其實我覺得我曾經真係都睇過一啲片段咧，可能外國片段咧，小朋友外籍嘅小朋友坐喺度，佢哋自己揸住嗰個棒棒去撩嘅。其實咧，我俾咗個感覺就係、是。其實真係喎，細路仔都會撩鼻哥嘅，但係我哋唔係用個棉花棒，佢自己撩佢控制到嗰個深度，同埋佢冇咁驚啊。其實會唔會係撩嘅過程係訓練小朋友自己撩，撩完就其他嘅步驟係又交俾成年人去處理咧？咁嗱，呢個係我個人嘅觀察同埋嘅分享。咁就另外就係、是、嗰、那個處理上，今日我都有家長即刻有同我交流啦，家教會嗰邊，佢哋都提出咗。一樣嘢係咪其實嗰個檢測佢話係24小時內有效，會唔會佢臨瞓前就做咗先咧？就好過咁早頻頻頻頻一早嗱，因為咧嗱有啲小學生咧，譬如我自己學校我係灣仔，咁佢哋住小西灣嘅出嚟，可能6:30已經落車站噶咯喎，6:30落車站即係6:00起身，其實係咪再做埋嗰個測試，可能要5:30起身？咁如果咁早嘅時候，嗰小朋友扭下計啊，佢其實諗到一啲問題嘅，包括埋我哋都考慮埋，譬如有朋友都提出，如果甚至有啲係可能 SN 嘅小朋友，可能都問題重大， 即係特別需要嗰啲嚇。 冇錯冇錯，有個即係特殊教育需要嗰啲小朋友咧，可能都會論盡啲啦咁樣。咁其實今日家長都提得好好，佢話喂，其實係咪可以臨瞓之前做咗佢咧？ 係啊， 呢個就勉強咗朝早嗰、那個咁早起身而去令到更加即係難搞啲咁。咁呢個都係好嘅提議，係希望睇下日後執行嘅時候，專家係咪覺得都可以喺即係相差10個鐘頭到啫，都係係嘛？ 冇錯。 咁一啲可能真係冇做到或者唔记得咗做快速检测嘅学生嚟到学校，咁学校会点样处理呢？其实你哋有冇问过教育局可以点样处理啊？ 嗱，我哋都等緊，我今日希望盡快收到個指引啦。我哋有提過嘅，咁嗱呢個我都自己個人我都有提議就話，我哋都要有預留一啲嘅空間，即係或者係可以做到呢啲嘅檢測。嗱，譬如舉例，如果我家長佢真係好坦白，帶到小朋友翻嚟，佢手計可能今朝做唔到，會唔會翻到嚟啊？有老師傍住就唔同咯，可以做，可能做到，咁又陪佢做啦。咁我哋都有個地方俾佢做。嗱，因為你做呢樣， 唔、好意思，張校長，因為咧，我哋要聽一節嘅五點半新聞啦，或者五點半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 好嘅， 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07宗新冠病毒确诊，709宗是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698宗是核酸测试阳性个案，两项数字分别都跌至三位数。第五波疫情累計有超過1178000多人染疫，當中超過430000宗是快速抗原測試呈陽性，超過730000宗是核酸測試陽性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在今個月8至10日，即是政府呼籲市民自行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的3日之內，共有大約2875人呈報陽性個案。另外，醫管局再呈報多57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8614人離世。已經宣布參選特首的李家超下午拜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他說在交流期間與業會人士反映實際情況，了解到他們的需求，在施政可以作什麼考慮，又討論大灣區建設的機遇。他詳細解釋了施政理念，感謝他們的支持和認同。李家超說有些活動因防疫限制會在網上進行，如果能夠安排實際拜訪亦都希望這樣做。他又說大家想知道他爭取到多少提名票，現時的目標是盡量爭取，雖然提名票數目有代表性，但是更重要是解釋施政理念。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中方是不是有計劃和烏克蘭領導人通話的時候說，目前沒有相關消息，有會及時發布。趙立堅指出，自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中方始終勸和促談，為和平發聲，為和談盡力。相信大家都看到外長王毅已經和烏克蘭外長通電話，他說中方已經多次就烏克蘭問題展述相關的立場，始終認為烏克蘭危機最終只能夠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凡是有助於緩和局勢和政治解決的努力中方都支持，凡是不利於推動外交解決而是使局勢升級的行動中方都反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向南韓國會發表視像演說，指俄軍正是集中數以千計士兵準備下一輪的攻擊，認為俄羅斯在被迫停止之前不會停止軍事行動。他透過翻譯說，俄羅斯已經摧毀南部城市馬里烏波爾，可能造成幾萬人喪生。他要求首爾提供軍事援助，讓他們能夠戰爭中幸存。澤連斯基沒有具體說明他尋求什麼武器，但是表示這樣不單可以幫助挽救烏克蘭平民百姓，還可以幫助防止俄羅斯攻擊其他國家。另外，奧地利總理內哈默將會在今日前往莫斯科與總統普京會面，是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以來第一位與他會面的歐洲領導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星期三能见度较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 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西九龍走廊去美孚方向近星月居慢線的壞車幾分鐘前剛拖走了，但第一日的交通仍然是比較擠塞的，現在車龍排到近澳海城三期，就是西九龍走廊去美孚方向較早前近星月居的慢線有壞車，雖然拖走了，龍尾都去到近澳海城三期。另外在寶林路去將軍澳方向近寶達村的意外事故就仲係處理緊，一帶車多，經過的朋友請你小心。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的車龍排到模糊街，另外觀塘道近啟業村一段現在來回方向車多繁忙。封路方面，提大家在大埔道因為緊急維修，現在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一段的慢線是封閉的，那大埔道在旺角方向後少少近美河流一段的交通比較繁忙，龍尾在利靜屋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就係學校咧可以喺復活假之後咧就分階段復課啦。不過今朝政府就話咧，所有嘅教職員同埋學生咧都需要每日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獲得陰性結果咧先至可以翻學校啊。咁啊，不如問問各位聽眾啦，大家點睇呢個嘅安排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同我哋傾下噶。咁啊，新聞之前咧，我哋就同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校長傾緊嘅。请翻张校长出嚟先，你好， 你好， 系嗱，头先都讲啦，就有啲嘅家长就建议，可唔可以前一晚做定呢个快速测试啊？又或者你哋教育界都讲紧话啊，可唔可以咧，就一啲未做检测嘅学生喺学校嘅门口吓，喺教师嘅一个指导之下，去到做一个快速测试先入学校啊？咁呢啲嘢其实系你哋同教育局反映咗意见未噶？ 我哋都有同教育局，即係有啊，即係局長哋都有次試用會議，我哋都交流過嘅。咁其實正話提過嗰、那個，即係個別嘅特別嘅情況咧，我哋希望都可以幫到啦。因為譬如家長真係好匆忙，即係個別嚟到學校，佢因為未做呢個測試，唔通細路仔就翻唔到學咩？咁我哋都唔想嘅，都唔理想係嘛？咁、所以，但係如果你想象下，如果好多都係要靠學校 嘅話， 係啊，你冇咁又處理唔到嘅，根本你堂都上唔到係嘛？即係個時間有限，你每個小朋友你翻嚟，你我哋人手有限，仲有嗰個做嘅地方亦都係要相對係要衞生安全嘅符合曬啲條件啊嘛，咁所以我諗家長嘅配合係相當重要，我哋亦都要相信家長係為咗小朋友嗰個健康安全，唔係單止自己小朋友，其他小朋友大家都要顧及，所以我覺得係個責任上，我哋希望家長 要幫手。咁我哋做嗰個係嗰、那個守龍門啦，可以咁講啦。即係話，如果萬一即係有啲個別嘅情況，佢真係處理唔到，佢好趕翻到嚟，我哋就個別去處理。咁呢個係如果家長送到翻嚟，我哋有個空間等家長，我哋老師去或者係教職員從旁去幫手，咁都係家長主要嘅處理。但係當然咧，有啲可能個情況，佢又唔係唔信任家長喎，而係真係家長可能喺我屋企做真係冇問題嘅，但我又見到個小朋友係可能有啲病徵，佢探熱又探唔到喎，但係係咪叫家長帶走佢咧？定話係我哋要幫手做一次測試，等大家安心啦？呢、這個真係需要大家即係共同努力去探討嗰個處理方法咯。 另一個難題咧，對於學校嚟講就係收集啲學生嘅快速抗原測試結果啦。因為咧就學校要收集曬啲學生嘅結果啦，兼且咧就每日呈報俾衞生防護中心嘅網上平台啊。就算冇個案咧，都要申報噶。其實呢樣嘢對於學校個行政嚟講係會有幾大嘅一個需要做幾多嘢嘅咧，係需要。 嗱，當然咧就功夫一定要做係做多咗。不過咧，就以過去我哋嘅經驗，譬如我哋流感高峰期，我哋要收集嗰啲嘅即係探熱嘅記錄都一樣。其實呢個如果我哋簡化，我哋亦都係用一個信任家長嘅態度去處理嘅話咧，就家長我話簡單啲嚟講，佢係剔咗佢係呢個陰性嘅。我然簽名，咁我哋信，我哋翻到嚟，其實每個小朋友呈報呢、這個記錄喺一個記錄表睇到嘅時候咧，我哋就好快可以將嗰、那個資料集合喺一齊去呈報俾呢個教育局，但係就唔會話啊再要啊以往又影相又話有好多講法係嘛，其實都唔你如果佢要作假，佢點都可以作假嘅，但係如果我哋要從一個信任嘅態度，我哋大家共同去。營造一個健康安全的環境俾小朋友上堂嘛，所以我哋家長係要大家，我哋要信任，大家都支持呢個做法嘅時候咧，係為咗我哋個復課係安全地去進行。咁所以我哋覺得簡單就係好噶啦。 系啊，校长，我想问一问关于嗰、那个接种咗疫苗同埋未中接种疫苗嘅学生嗰个嘅即系嗰个处理同个分别啦。咁而家嗰个接种疫苗个率亦都唔系太高嘅，即系喺中小学嚟讲吓。咁有，但系当然政府就话俾你好多嘅自由度啦，你哋学校内可以自己决定点样去处理呢啲学生啦。咁但系都有啲人提议就话啊，最好就系未接种疫苗嗰啲咧就坐埋。某一個地方啦，譬如近窗口，等啲空氣流通啲啊，咁樣啊，或者係即係一啲未足接種疫苗嘅學生咧，就唔准佢哋參加某啲嘅活動啊，咁樣。咁你覺得嗰個安排應該係點樣做咧？ 嗱，先我諗教育局局長都講得好清楚，其實我哋首先我哋翻學嗰個權利咧，就係我哋唔會因為打唔打針而有影響。咁呢個最重要係喺個課程上學與教，我哋係要保持嗰、那個即係大家都可以進行到呢、這個學習。咁呢個係我哋絕對認同啦。咁另外就係、是如果係翻到嚟有打針同冇打針，咁第一咧，我覺得我都提過嘅，就話如果啲政府係俾到啲數據。究竟幼稚園同小學個分別係點樣先？因為小學而家即係復課在即啦，其實小學嘅接種率其實可能我相信有理由相信係比幼稚園係高啲嘅。咁如果係究竟係有幾多咧？仲有咧就係、是確診咗啲唔打得針啊嘛。咁確診咗唔打得針嗰啲個數據又係幾多咧？咁讓我哋知道咗，我哋就能夠多啲聚焦去鼓勵啲家長，鼓勵啲小朋友多即係未接種嗰啲，盡量去接種。嗱，呢個就係解決問題最終嘅方法啊嘛。咁另外咧，就如果真係未仲係未打針就要復課咧，咁我哋覺得課室裏面咧，其實個空間唔大嘅。其實你好難分我可能三四成嘅學生咧，就要坐埋窗口，同埋其實始終個課室都咁細，嗰啲小朋友咧走嚟走去㗎，唔會真係黐實個張凳㗎嘛。咁所以個坐位嘅分法咧，其實我幫助係不大嘅，但係你話如果係呢、這個我哋要教導佢哋嗰個即係衞生嗰個常識啊，嗰樣即係最緊要係除唔除口罩嘅問題係嘛？即係反而我覺得係呢樣係重要嘅，即係話我哋減少啲嗰、那個即係冇咁多除口罩嗰個活 動係緊要。所以之前我聽到局長講，譬如如果打齊針又可以參與啲活動，甚至除咗口罩都可以做嘅活動。我覺得喺呢個係都係從一個保護小朋友嗰個角度去睇嘅，就唔係話我哋要分化或者係標籤咗佢哋冇打針就冇得玩活動。我覺得唔係啱嘅，即係我哋。佢既然打了針，佢嗰、那個即係就算感染，佢都嗰個風險都係低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係如果下晝嗰啲活動係有啲嘅興趣嘅全人發展嘅活動，係多翻啲俾嗰啲已經打針佢個保護率高啲嘅細路仔咧，呢個合理安排。 咁其實我都想知道究竟有邊啲活動其實係可以除口罩嘅咧？即係而家現時即係嘅活動有邊啲係真係係一定要除口罩嚟？除咗直食嘢之外咧，當然嚇。 如果係我相信係講係下午我哋如果係提供嗰啲活動俾小朋友可以參與嘅課外活動咧，好簡單，小朋友最中意嘅可能童軍嘅活動啊，可能係籃球啊、足球啊，係嘛？即係啲係體能消耗大，嗰、那個廢氣量要大嘅話咧，你戴住口罩絕不理想。 係 仲有樂器啦，樂器吹奏啦， 吹奏嗰啲係嘛？ 系啦，吹奏乐器都会，不过 唱歌 短期内咧，大家吹奏乐器可能都有啲保留啊。始终因为吹奏咧就都有口水嗰个成分啊嘛，所以如果你话唱歌 OK 嘅咁但系你话如果去我哋都会平衡翻一啲嘅风险，大家校内嘅同事会谂下边啲系适宜，边啲系仲暂时暂缓系嘛？咁喺个疫情里边仲未系完全系即系话好缓和嘅时候咧，我哋都需要高度啲戒备咯。 你点样理解而家就系3至11岁儿童嘅接种率？第一針得62%呢個問題咧，咁嚟緊復課之後有冇機會再去做多啲溝通，甚至係做一啲鼓勵打針嘅活動咧？ 我覺得呢個需要第一，我正話提過啦，即係你要理解翻，即係分翻開，究竟係小學同幼稚園嗰個打針率，其實真係好大嘅分別嘅。仲有就係另外一個數據咧，就係都要知究竟我哋嘅學生嗰個確診嘅數字，因為確診咗佢打唔到針啊，90日。咁所以如果兩樣嘅數據，我哋就可以對症下藥。即係聚焦啲嗰啲未打針，點解唔打？冇得打，定話係佢有考慮？咁我哋就會向我部分呢啲家長咧，就多啲嘅鼓勵，係嘛？多啲嘅信息俾佢哋，就唔使話用咗一啲力去即係可能錯咗個方向。咁佢確診咗，佢根本唔使打啦嘛，係嘛？咁佢或者佢根本已經係有醫學豁免嘅，咁根本你同佢讲要打都冇用噶嘛，咁所以我谂需要我哋多啲掌握呢啲嘅资料，然后我哋多啲去组织一啲嘅打针嘅活动，希望可以令到小朋友唔需要话个别走去打，而系我哋过去都有地区嘅校长会我哋都有做，我自己湾仔区我哋都有做，希望系能够翻到嚟学校个熟悉啲嘅环境，系咪个注射个安排令到家长 安心啲 安心咧？ 嗱，你接触好多家长啊，校长咁但系你明白点解有啲家长到今天仲系好抗拒，即系为佢哋啲细路仔打针嘅咧？咩原因咧？你估？ 我谂越细个越多担心嘅，相信系。咁所以而家睇翻就系有啲有啲系细路仔根本系怕打针啊，即系你无论点样以前流感针佢都唔打噶啦，因为一讲打针就喊到好凄厉都有噶啦。咁亦都有啲系家长本身系对呢、這个打針係有唔同嘅睇法，我只係話唔同嘅睇法，未必係抗拒嘅，因為我接觸咁多年咧，有啲家長真係追佢哋中意自然療法喎、 哦， 其實冇唔打針、唔食藥、唔睇醫生都有噶嘛，咁所以你要呢一啲嘅家長咁即係呢個呢類型嘅家長，佢哋冇錯喎，佢哋覺得係。即係從來都唔睇西醫㗎，係嘛？咁佢係食物療法、自然療法，或者係咁你點能夠要改變呢啲家長？但呢個好少數，我哋要揾出嚟就係話對焦揾翻啲邊啲係佢只係怕啫， 即係有啲傳聞啊，之前啊，或者什麼有咩副作用影響啲小朋友啊，我哋要找出呢啲，我哋讓多啲嘅，唔係㗎，唔係校長做，係要專家去俾一啲嘅信心，係嘛？即係我哋要對症下藥，咁希望就逐步去令到呢啲未打針嘅小朋友就盡快打針。 但、okay, 誘因亦都緊要。局長講，譬如我哋真係下晝我哋好多小童軍活動啊、打波活動啊，或者好多全人嘅即係活動嘅， 即係打咗針先有得玩嘅嗰啲。 係啦，咁其實呢個正係真係係好大嘅誘因㗎喎、哦 嗯 有中學校長話我聽嘅都係真事嚟嘅。話本來打針都唔高喎、哦，點知話月尾咧又要海洋公園遊喎、哦，即係打針，即刻個就過九成啦咁樣。嗱呢個真係事實係據稱係事實㗎咁、okay. 樣，所以我諗呢、這個我哋多啲諗啲方法係。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同埋家长都系接受呢个接种咯。 OK， 好啊，唔该晒张永波校长，多谢你吓。张永波校长咧就系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名誉主席嚟噶。呢个时间咧都讲一讲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天水围天瑞二村瑞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杨立门啊，我哋访问完小学校长之后咧，都睇睇一啲特殊學校的情況啦、 啊。 今日政府所在記者會上面公布咧，就係話特殊學校咧，亦都可以原則上參考中小學、幼稚園的安排咧，去到分階段復課啦。亦都可以咧，因應學校的情況同埋學生的需要而容許咧佢哋多啲彈性的安排啊。咁、 嗯、 即係具體嚟講係點樣做法咧？有啲乜嘢嘅情況啊？需要去考慮咧？咁嗱，而家我哋就請嚟一位係特殊學校的校長啦，就係、是、蔡俊。学校的校长梁飞龙啊，大校长你好， 系各位听众两位主持大家好。 嗱，呢啲嘅学校咧就系、是照顾一啲有轻度智障嘅学生系咪啊？ 系冇错， 系啦。咁啊嚟紧复课嘅安排嚟讲，你哋会点样处理呢？ 其實都好似局長咁講啦，我哋都會即係參考翻主流嗰個安排啦，暫時就睇一睇喺分階段裏面咧，我哋喺唔同學校裏面會點樣，即係點樣去安排翻嗰、那個分階段嘅時間啦。咁另外，如果你話喺具體安排裏面咧，咁其實而家最首當其衝，大家一定要去考慮嘅就係嗰個檢測嘅安排點樣去處理啦。咁另外就係嗰個預防性裏面咧，就睇下我哋點樣喺嗰個課室佈置啊，又或者喺嗰個課堂安排裏面咧，點樣去減少學生之間嗰個流動啦，又或者甚至乎當佢哋有需要去轉課室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去做好啲嗰啲嘅能夠追蹤到佢哋嗰個路徑啊，嗰件事啦。咁我諗呢個即係預防同埋準備工夫同埋檢測嘅功夫就係而家首當其衝要考慮嘅。 咁即係話其實你哋會想喺幾號去到恢復翻面授課堂啊？ 咁基本上就根據教育局嘅即係指引啦，咁我哋喺完咗個復活節假期之後咧，就開始係可以復課嘅。咁如果係即係小學嚟講，我哋因為特殊學校咧就一條龍啊嘛，咁中小學都有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哋學校啦，以我哋學為例啦，因為特殊學校比較特別啲嘅，真係因為佢哋都有成五六個唔同嘅類別。咁唔同類別裏面呢仲有唔同嘅學校，亦都好似頭先阿張校長咁講啦，唔同地區有唔同嘅校程，大家家長嗰個嘅諗法亦都會因應唔同嘅區份呢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咁至於我哋學校嚟講呢，就會初步睇返我哋會小學部先復啦，都係咁我哋具體呢就會喺20號啊，我哋就會係有個教師專業發展日，然後呢就21號開始復課㗎啦。 Okay. 是啦，咁我初步咁样先啦。 系，咁但系就你哋恢复面授课堂咧，都系需要全校师生咧做呢个嘅快速抗原测试噶。咁啊，嗱，对于一啲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嚟讲，要佢哋做快速抗原测试，有冇你哋或者你哋自己观察，或者有冇听到家长讲话有咩问题咧？ 咁樣啦，我哋自己本身就輕度智障兒童學校嚟嘅，咁我哋能力都貼近主流啦，其實亦都喺部分即係嘅小朋友，又或者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即係優勢嘅。咁大致上呢，佢哋同我哋普通初接觸呢快速測試嗰陣時候呢嗰、那個反應都差唔多。咁但係當然啦，如果有一啲即係有自閉症特徵嘅小朋友呢，咁就比較論盡少少啦。咁可能就好似我哋之前咁去睇佢講 講啦，我哋始終係教育機構，咁希望件事做好嘅話，我哋朝住德嗰個方向去睇咧，我哋就會透過教育啦，即係可能我哋透過短片啊，透過電話啊，透過個別嘅輔導咧，希望令到啲小朋友盡量係能夠做到呢件事。咁唔得嘅就教到佢得啦。咁呢個都係我哋教育其中一個即係最重要嘅功能嚟啊嘛。 係咁啊。啊，梁校長，頭先你提到話喺學校內或者班房裏邊可能有一啲控制學生走动的一些特别的安排，你可以具体少少讲是啲咩嘅安排嚟嘅呢啲？ 我简单啲个讲啦，因为特殊学校我哋咧就会比较系照顾个别差异多嘅，咁所以咧喺唔同嘅学科咧，佢哋有唔同嘅能力嘅时候咧，分组咧都会有几大嘅兜乱嘅。咁、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就尽量将嗰个分组安排咧锁定翻多少少，咁就令到佢哋嗰个即系人与人之间嗰个迁移啊冇咁大，或者嗰个交集咧暂时都唔好咁大住，令到如果真系有个案爆发嘅时候咧，那个追踪途径会容易去揾。其實就等於好似之前嗰啲表列傳染病一樣，咁當你學校就有手足口病或者有大型嘅流感爆發嘅時候咧，其實都係要做類似嘅即係行政安排。 哦，咁你哋啲學生打疫苗個接種率高唔高㗎？ 始終咧，因為佢哋有特殊教育需要之中咧，都有唔少嘅小朋友咧，佢有唔同嘅病歷嘅。咁如果佢哋我講兩個層次啦，咁第一就係心理啦，第二就生理啦。我覺得心理上高嘅話咧，其實就同一般我哋普通大人又好細路好都係差唔多嘅啫。咁只要透過即係盡量鼓勵啦，咁頭先鼓勵我就唔重複啦，張校長都講咗好多，或者局長都講咗。咁但係生理上高的而且確咧喺特殊學校咧係有比較多嘅小朋友咧有特別需要嘅，咁嗰度係真係比較難處理啲嘅，係啦。 想問多少少關於啲學生要做快速測試嗰個部分咧，咁因為咧就你頭先都講到話一啲有自閉症嘅學生啦，可能佢哋要做快速測試咧就更加論盡啦。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其實即係論盡在邊度咧？咁而就算話要做多啲教育啦，咁係，但其實可能做嗰個檢測嗰個部分咧，其實係個學生要喺屋企啦，或者係家長同佢幫佢做啦。咁呢樣嘢可以學校其實有冇辦法可以即係幫到手？ 我哋就要發揮翻特殊學校本身我哋自己個優勢啦，因為咧除咗政府提供嘅一啲教育短片啦，咁但係咧因為咧一般小朋友可能透過幾次就可能會都慢慢接受嘅。咁呢個都係正常，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可能有啲自閉症特徵嘅小朋友咧，佢要比較長時間啲先能夠適應到嘅，咁我哋就要開始運用翻我哋本身一啲即係專業嘅工具啦，例如一啲社交故事咧，同佢哋去即係透過家校合作咧，同佢哋講多少少，透過一啲個別課啊， 點樣社交故事法，可唔可以講多啲？ 即係其實係透過一啲我哋作咗俾佢一個同佢自己好切身關係嘅一個故事啦，即係話俾佢聽，可能小明你今日咧就要翻學啦，翻學就需要撩鼻咁樣，跟住所以咧你就要點點點點點啦。咁呢啲咧其實我哋慢慢咧 input 咗落去到咧，佢就可能會比較容易啲去接受咯，因為其實特殊教育裏面其實佢哋呢一個類型嘅小朋友咧，佢哋係少咗固執性行為啊，咁所以我哋要打破佢呢個框框啦。咁我哋就盡量用呢啲唔同嘅工具咧，去幫佢哋能夠即係叫翻到學啦。 咁據你哋所知，有冇啲咩有邊啲家長係有向你哋反映佢哋可能會有啲咩嘅問題咁樣嘅咧？ 邊啲類型嘅家長咧，主要都係頭先我所講嘅，因為輕度學校咧，佢哋喺嗰個嚴重醫療需要方面咧，就冇嚴重學校即係咁大嘅訴求喎。咁大部分都集中真係喺自閉症嘅小朋友裏面啦。咁因為佢哋始終就好似之前咁樣，佢就算鬱結喺屋企咧，都會比較多啲情緒問題㗎。咁我哋都要不斷去處理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咩嘢啦？即係我哋如果能夠做到嘅，都希望幫家長行多一步，我哋盡快就可以就係做到。個面授而係控制到嗰個嘅局面嘅減低到風險，當然唔可以完全排除控制到風險嘅話，盡量都幫家長手可以即係令到小朋友又翻到嚟，小朋友可以成長咯。 係啊，其實對即係自閉症嚟講，啲學生真係面授課程好好多，好過你喺真係喺個網上嗰度授課嘅嗬。 係啊，冇錯啊， 即係家長應該都好歡迎呢個方案排下。 係啊，其實都希望即係整體都會好啦。而家係啦。 Okay。 好啊，唔该晒梁校长，多谢你。 好啊。 系 梁飞农校长咧，就系一间特殊学校，系为轻度智障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嘅财进学校嘅校长嚟噶。咁都睇嚟咧，其实都唔同嘅类型嘅学校啦，吓唔同背景嘅家庭啊，学生啦，吓都对于即系可能喺呢个做每日做快速测试方面都有唔同嘅问题啦，吓咁睇睇咧就系可以点样去有啲乜嘢嘅弹性嘅处理啦。好啦，我哋咧就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宝林路去将军澳方向近宝达村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交通是暂时正常。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近灯打士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空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353.6跌16蚊，盈富基金21.42跌6.8，恒生中国企业73蚊跌2.98，美团147.5跌9蚊，阿里巴巴98.5跌5.3，快手65.4跌4.85，比亚迪股份220.8跌17.6。香港交易所343.2跌12.2，京东集团215.4跌7蚊，中国海洋石油11.16跌5毫。五大升幅股份：新锐医药、智富资源投资、升华兰德、奥柏中国、神州数字。五大跌幅股份：爱世纪集团、大成糖业、中科生物、友来互动、瑞远智控。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839，日元125.39，瑞士法郎0.934，加元1.259，人民幣6.369，英磅對美元1.305，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745，新西蘭元對美元0.685。港金報18,250，比上日收市升21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954.41美元，賣出價1,953.89美元。港匯指數96，升0.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有关港铁嘅消息啦。咁由于有人闯入东涌站附近嘅路段啊，咁现时咧东涌线啦同埋机场快线列车经过嗰个路段嘅时间咧要慢驶，所以而家来往东涌站同埋香港站嘅行车时间咧就16分钟一班，来往青衣站同埋香港站咧就8分钟一班。东涌线啦同埋机场快线嘅整体行车就时间比平时多咗5至8分钟嘅，咁如果系会搭这个港铁东涌线同埋机场快线嘅朋友咧，要留意啊，因为有人闯入东涌站附近嘅路段，行车时间系受到阻碍嘅。有宗意外事故同大家报告喺九龙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蒲岗村道，因为有意外啊！而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龙翔道荃湾近住蒲岗村道有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过咗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尾段多车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排到浸会桥，龙翔道个龙尾好长啊，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将军澳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九龙区路面方面咧，提下大家。咁由于大埔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慢线封咗路嘅，经过小心啦。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一带多车， 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去元朗，呢个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附近。大埔嗰边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而家都系多车嘅，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喺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就好似一场长途旅程， 面对沿途未知情况，绝对需要有人同你一起解决问题。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有医生即场解答你问题。 听众如果有抗疫疑难，欢迎透过健康热线1872311或者 WhatsApp 至9687-2774留低问题，就有机会等医生即时为你拆解疑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精灵一点与你同心抗疫。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而家嘅时间系傍晚嘅6:41，咁啊喺继续自由风节目之前咧，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天水围天瑞二村瑞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啊，杨立门啊，我哋喺今日5点到6点嘅时间咧，咁就倾紧政府今日就公布咗有关于咧就系全港学校复课嘅一啲安排啦吓。咁啊，当中都讲到话咧，就系教职员同埋学生每日都要做呢个快速抗原测试啦。而咧就系一啲未打针嘅学生咧，就唔能够参与部分嘅非学术活动啦。另外都讲到话咧，就系一啲情况底下咧，咁啊卫生署咧可能咧就会介入调查啦。譬如话学校咧出现5%嘅阳性个案啦，会介入调查啦。第二咧就系个别班房有10%以上嘅阳性咧，亦都会介入调查啦。以及咧就系如果有系阳性嘅学生系有重症或者死亡嘅风险咧，都会介入噶。咁呢啲嘅情况咧，我谂都要睇睇咧，就系究竟专家咧点样去研究相关嘅风险吓。 嗯，系啊。咁另外就系即系大家都好关心嘅就系、是、学童有冇特。接種疫苗呢個問題啦，因為頭先我哋上一節都講過咧，中學生個接種率咧就比較好啲嘅，咁但係就小學同埋幼稚園嘅學生咧個接種率都係上唔到去啊，咁近期仲好似停咗喺度添，咁即係每日都差唔多1000針咧都打唔到咁樣嚇，咁似乎嗰個嘅勢頭早排都唔錯嘅，尤其是係有啲學童傳出。就係話真係死亡嘅個案啦，咁好多家長都好緊張啊，即係曾經一度啦嚇，咁但係就唔知點解咧，就嗰個勢頭咧就冷咗落嚟啊嚇，咁其實有。 都仲有好多人都有啲錯覺，就係話啊呢樣嘢都係好似感冒咁啫嚇。咁、啊、但係咧就其實有好多即係實證咧，都係其實顯示呢一個 Omicron 咧，即係對小朋友真係染咗之後咧，可以係幾嚴重嘅嗰、那個嘅症狀，同埋都有好多嘅後遺症啦嚇。咁、啊、聽講就冇啲其他地方即係嗰個經驗都係如此嘅，即係細路仔染咗之後咧，都有好多幾嚴重嘅病發症會發生嚇。咁、因此就我覺得政府都真係需要加把勁啦，就真係勸喻啲家長咧係快啲為佢哋嘅學生接種。咁頭先張校長就即係講咗啦，就張校長咁佢就講咗話啊，最好就都有一啲嘅誘因俾到啲學童啦，例如係真係一啲有趣味性嘅活動，只係俾嗰啲接種咗疫苗嘅學生參加嘅，咁都係一個好正面同埋好有效嘅一啲措施嚟嘅。咁我希望即係教育界可以做多啲呢啲功夫啦。 講開接種率嗰個樽頸嘅問題咧，咁啊講緊而家三至到十一歲嘅新冠疫苗嘅接種率咧，係第一針咧就講緊62%啦，第二針咧就講緊30%嘅啫。咁亦都有啲統計都講到話咧，咁其實係踏入咗四月之後咧，咁呢個嘅新冠疫苗啊，呢、這個年齡組別。打新冠疫苗嗰個進度咧，就好似出現咗一啲嘅瓶頸咁樣啦嚇。咁因為講緊譬如話講4月3日到而家啦，咁啊嗰個增長咧就慢咗好多啦。咁頭先你都講啦嚇，4月3日到而家咧嗰個嘅每日嘅增加嘅針量咧嚇，咁都唔夠1000劑啦。咁究竟個問題去到邊度咧嚇？點解會咁樣咧？因為你都講啦，即係疫情嘅初期咧，有一啲嘅兒童啊重症或者死亡嘅個案之後咧。都有不少的家长都是为他们的子女去到预约接种新冠疫苗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又是停了下来慢了下来呢？现在看回就是可以接种新冠疫苗的一些途径。其实就有两个方法的，或者打不同的针种。一个就是可以就是其实三岁或者以上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的了。现在就可以透过就是一些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咁就打科兴疫苗啦，又或者咧喺一啲嘅儿童疫苗接种中心吓，包括系启德嘅儿童医院咧，就可以打伏必泰嘅疫苗嘅咁。咁呢个咧都系可以家长去到预约嘅一啲疫苗接种嘅方法嚟嘅。系啦，咁不如都问一问一啲专家咧，咁究竟啊点样理解而家呢啲儿童接种嘅情况，同埋点样可以去到改善呢个情况咧吓？嗱，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啊，刘宇龙教授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 不如先讲讲复课安排先啦吓。嗱，而家咧都讲到话系啲师生咧都要每日去到做呢个快速抗原测试啦。一啲未打针嘅学生咧就唔准参加非学术活动啦，以及咧就系有一啲嘅卫生署介入嘅一啲条件啦。你点样睇而家呢个复课嘅安排咧？系咪足够咧？ 咁复课就一定系正确嘅，因为作為兒科醫生，過去嗰兩年幾見到啲學童冇翻學咧，就產生好多啲問題。咁復課就一定係啱嘅。咁至於復課之後，大家擔心會唔會使到嗰個病毒又會上升啦，又會多啲小朋友有一個感染呢個病啦。咁當然而家譬如政府講緊嗰啲每日都要做個快速測試，其實都係一種方法嚟管理好呢個風險，希望如果真係上晝你嗰快速咪揾到嗰啲學童，如果真係有陽性嘅，咁咪唔好翻咯。咁都不失為一個方案嚟嘅。咁但係當然嗰個具體操作係點樣樣做，咁喺執行嗰方面又點可以使到家長或者學童都接受，都係一個即係一個挑戰啦。但係我覺得呢啲應該都做得到嘅，因為你越細嘅細路仔，你撩鼻都有一啲困難啦，係咪？咁如果個小朋友係有啲情緒嘅問題，咁我早兩日報紙都見到啲家長話我個仔係有自閉症，我點樣撩啊？咁當然有一啲例外係都要都要接受㗎，係咪？唔係個個都一定做得到。咁其實所有嘅政策喺香港嚟講咧，都冇一叫做一刀切嘅，你根本就做唔到。香港唔係咁樣嘅社會，咁全世界都冇一個社會可以做到一刀切嘅，基本上。咁所以做還做，咁有一種包容嘅心啦，係一個明白有啲家長嘅困難嘅心啦。咁所以甚至乎打疫苗，我知道每位 在座的都是很担心为什么那些小孩打到。 不好意思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有关于卫生署介入的条件先。因为就现在讲的话三个条件，包括就是如果学校有 5% 的个案，或者是某个班房就有 10% 的个案，或者有些个案出现重症或者死亡会卫生署会介入，就去到研究有没有需要停课。你怎么理解这条线呢？是不是同意呢？ 讲真，因为我今日由朝到晚都冇停过，我即系坐低同你根本而家卫生署讲紧边条线，我都唔知系点样样嚟嘅，因为我都系啱啱先听到陆先生你咁同我讲呢一样嘢。咁吓，咁我自己觉得咧，因为大家都好苦恼啦，啲细路仔唔翻学咁多问题，咁系咪好似以前咁有一个 case 就话要删考咁啊？梗系唔好啦，咁所以佢哋咪向上调咯。呢个就我喺坊间又好，或者 CHP 啲同事同我讲，系啊，唔可以咁。咁我明白嘅，咁你开咗学已经好难啦，咁唔放一下又删学，咁啊真系好惨啦吓。咁所以佢就可能往上调咯。咁呢个到最后都系需要平衡个。嗰、那个风险嘅，因为你而家有六成系打咗一针，咁当然去到即系复课嗰阵时，可能就会第二针就由而家点样讲话三成系嘛，就会慢慢爬到去四五成咁样样啦。咁其实打咗两针个保力已经唔错啦。咁琴晚欧医生即系都讲咗啦，有啲细路仔如果你打咗两针，基本上发生个重症已经减到冇打针嘅九分一定八分一啦，差唔多系咁啦。咁所以其实嗰个信息好清楚嘅，就要啲家长明白要真系未打嘅快啲去打咯。咁但系我亦完全明白，大概有一成到两成嘅家长系点样都唔肯打，好即系好多原因咁。我都唔係好明啦嚇，咁我日日喺度講，咁亦有家長就一路叫劉醫生加油，亦有家長猛即係不停咁樣 send 電郵俾劉醫生話，哇點可以咁樣㗎，帶頭歧視啲細路仔啊等等咁樣樣，咁亦唔明白嗰個疫苗嘅作用。而家我再講一次啦嚇，因為佢就話你打疫苗都感染，有咩原因要打疫苗咧？咁其實打疫苗唔係預防個感染嘅，咁咧就係你預防你感染咗之後出現呢個重症，但係而家。即係我諗，即係好打疫苗預防感染呢個概念太過喺我諗市民又好，我哋甚至乎有啲醫生都好，都仲有啲誤區，因為打咗針嚟防止嗰個感染，唔係防止唔到嘅。呢個 Omicron 係勢不可擋嘅，你打兩針三針，無論邊一隻疫苗都會感染，個作用係你感染咗之後唔會有重症同死亡咯。咁所以而家衛生署做嗰啲嘢，其實就係希望保護翻你未打針。嗰啲學童，即係譬如你喺班房坐定定戴住口罩，咁你冇咁容易感染咯。如果你又跑埋出去同打咗針啲人，如果真係有一兩個有病，即係唔知道有病，因為佢已經打針啦，可能放緊呢啲病毒又好，或者你未打針你又咁撈埋一齊，咁你係咪容易中招啊？咁就希望透過一啲所謂咁樣嘅措施，減低未打針嗰啲學童所感染個風險咯。咁甚至乎留生之前講話，你不如坐近啲窗啦，咁嗰度嗰啲流通空氣好，咁你可能嗰啲即係如果真係放緊啲毒又好，咩都好，啲病毒都會好容易稀釋咗。咁我就希望一啲冇打針嘅家長，其實明白而家政府嘅措施，或者譬如唔同嘅醫生同佢講，都係。希望經過呢啲措施，明白其實都係保護翻你哋打針嗰啲，直到你一日真係希望你真係會回心轉意去打針。如果真係唔好彩中個招，咁都冇辦法啦，只能咁樣樣講，唔可以因為未打夠九成幾就唔開學，呢、這個講唔通嘅嚇。 OK， 嗱，繼續同劉教授傾之前咧，有一則嘅特別交通消息啊。咁我哋接獲港鐵嘅通知，由於有人闖入東涌站附近嘅路段，東涌線及機場快線列車行經該路段嘅時候咧，需要慢駛。來往東涌站同香港站咧就係16分鐘一班車，來往青衣站同香港站咧就係8分鐘一班車。班车东涌线同机场快线整体车程比正常较多咗咧，就系5至8分钟噶。咁请乘客咧就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啊。 系阿刘教授啊，就头先你都讲咗啦，即系好多呢啲措施咧，政府嘅措施都唔能够即系一刀切啦。咁我都理解嘅吓。咁但系咧就打疫苗呢样嘢，你都世界上都有某啲地方真系强制啲居民去打嘅吓。因为即系嗰个伦理系点样，我唔系好明啦吓。即系个讲嘅讲法咧，就系其实系因为你唔打针咧，你容易染到个病啦。咁你会亦都容易传染到俾人啦。咁亦 都會係對嗰個醫療嗰個系統咧，係會造成一個即係負擔啦咁。咁其實係咪我哋係完全唔能夠考慮即係去強制某啲嘅年齡層嘅即係兒童去接種疫苗嘅咧？ 嗱，呢個我個人嘅意見咧，我哋一定係反對噶啦。係強制我一定反對，咁立法一定反對啦。咁強制我都反對嘅，因為香港嘅疫苗計劃係全世界係數一數二嘅，但我哋從來冇強制嗰啲時候就去打針嘅。咁即係證明香港人其實係說之以理，動之以情，佢係會明嘅。咁而家因為太過新啦，咁好多人仲有好多保留嗰個意見。咁我覺得呢個係香港一個核心價值。你嘅就唔應該去強制，甚至乎國家都唔會一刀切強制即係國民去打針。咁如果你睇翻歐美有啲地方話即係立法強制，咁到最後唔夠一兩個月，佢哋都要行翻轉頭啦，都要將嗰個強制即刻取消。所以強制只不過更加去分化，本嚟已經係分化嘅社會係唔值得做嘅，咁反而就要去解說咯。咁我喺唔同嘅電台都有講過，咁其實有啲學校係打到九成㗎啦，因為喺月嗰陣時真係好閉翳啦。咁啊，關醫生我都同唔同嘅小學啊、幼稚園嗰啲學校聯網不停喺度講，講之前得三成肯打，講完之後咧就去到六成，咁啊即刻之前之後做一個所以好簡短嘅即係問答啦叫做。咁跟住咧。有一間學校嘅，即係有小學有即係幼稚園嘅，佢竟然可以打到九成啦而家。咁所以我亦提案就話，或者教育局可以即係考慮將所有啲小學同埋幼稚園你嗰間學校打到百分之幾啊？咁然後咧你自己內部最低限度政府知道邊啲冇打，邊啲打得幾好，邊一即係打得好閉翳。咁然後就用勸說嘅方法，咁我亦喺呢度趁機再懇請嗰啲老師同埋校長，你哋就係啲家長同埋嗰啲學生好信任嘅人。如果你間學校只得打得一成、兩成、三成，你哋可唔可以諗啲方法去使到你啲家長同埋嗰啲學生適宜咧？係嘛？即係我諗呢啲仲有好多可以做嘅。咁其實呢個意見我已經提出咗一兩次，咁有另外啲電台都。諗到啲方法，哇！劉醫生，你不如講講咧，邊一個學校網係即係係咁，我已經俾咗噶啦，咁佢就會去接觸，到時睇下會唔會 取下經啊？ 係咁，另外一個就係當然你喺嗰個教育局嗰度可以即係俾大家校長知啦，係咪？哇！點解我隔離街嗰個打到八成，我得三成嘅？咁佢都有啲壓力話，我唔係話要去比拼啊，即係點解隔離街嗰個做得咁好，都係嗰區嘅市民，即係點解我做得咁差咧？人就～好得意嘅，當你一比較嗰陣時，你就係、是、我都好似喺個平均線下面，哇，少人哋兩成幾三成，唔係幾好喎、啊。咁可能係啲動力啦嚇。咁、我唔知嘅，因為我知道即係做嗰啲問卷就話學校啲校長啊，同埋都好反對復課嘅。咁我唔知真定假啦嚇。咁即係有陣時睇報紙就睇報紙。咁啊，會唔會跟住個時間有轉變？咁校長同埋老師都明白，你要做咁多額外嘅嘢，佢哋已經疲於。就奔命噶啦，咁鬼多嘢，咁點算咧？咁所以我哋都要包容嘅心去同學校同埋校長嗰啲老師啊，去同埋啲家長睇佢嘅難處喺邊一度咯。 劉教授啊，咁衛生防護中心咧，尋日都係講咗啲數字啦，就講話近日嘅103,000名18歲以下嘅兒童陽性個案裏面咧，有48人咧曾經出現嚴重或者危殆嘅情況啊，咁當中咧就比較多咧係冇接種疫苗嘅兒童啦，咁其實有冇一啲研究就即係你哋或者有冇分析翻，即係啲兒童嘅嚴重同危殆嘅個案，佢哋會有啲乜嘢嘅情況，會有啲咩嘅後果，新冠病毒對佢哋有幾大嘅影響？ 有，因为都即上个星期都发布咗啦，咁医管局有一个叫专家小组啦，啱啱先开完第四次，咁就有8个死咗啦，大家都知，咁跟住危殆嘅30几个，咁跟住咧亦一口气讲翻俾市民听，你好完之后，一人哇咁轻轻，即系好似伤风感冒咁，咁其实唔系有一批。小朋友大概2至6个星期之後咧，就有一個叫做 MIS-C， 亦叫多系統嘅肺炎綜合症。咁我今日巡訪喺上邊瑪麗先見咗2个係 ICU， 即係深切治療部啦。 咩為之多系統啊？ 咁咧嗰個咧就係你冇打針感染咗之後，咁咧就以為好翻，但係咧你等咗2至6或者甚至乎耐少少星期，即係大概2-3个星期到6-7个星期，你突然間又發翻燒。條頸咧就一邊痛咁咧，咁跟住咧就出埋好多紅疹，眼又紅，咁跟住咧 就入去你啲心臟，使到你有心臟衰竭啊、休克啊。咁最差嗰啲咧，就會影響埋你嗰個腎，又有腎損傷或者腸胃嘅損傷。咁而家嗰18宗有11宗都要喺 ICU， 即係深切治療部先糾纏咗好耐先救得翻佢哋。有啲仲喺 ICU 啦，咁有啲就當然唔使 ICU， 但係都係好閉翳啦，要俾好多啲藥物啊，有丙球啊，又俾類固醇啊，甚至俾一啲我哋叫生物製劑先可以救佢翻出嚟。咁所以你唔好以為呢一個 Omicron 係一個咩感冒菌啊，即係絕對唔係啊。因為你感冒之後，即係唔會有呢個 miss， 即係呢個綜合作為即係多系統嘅發炎綜合症嘅，即係唔會嘅。咁而家呢啲除咗呢啲之外，大家都知啦，死咗嗰幾個有個係兩個腦腦炎噶嘛，有啲就係心律失常咁樣死。咁哇，仲有啲即係突然間個氣管唞唔到氣，又要插喉。咁我真係唔想再見到十多個小朋友再過身，或者係多二三十個有呢啲咁嘅重症。嗱，呢啲好返、就話 miss 呢，有啲而家開始知道有一批呢，唔係今年明年，可能係過得唔知幾多十年你先至開始知道。咁而家都有研究知道，如果你有新冠之後啲長新冠，有啲係影響你一世嘅。咁就係譬如你嗰個糖尿病嗰個增加個機率係多咗40%，咁仲未講心血管病喎。咁如果細路仔你個腦，我哋都有同事係做緊研究，主要 MMR 係縮細咗啲啲嘅有啲地方，咁點樣影響佢個學習啊？你都聽過叫 brain fog 啦，係嘛？咁嗰啲 腦霧啦， 即係係咯，咁即係點解我都唔係好明？咁係啊，你打針係預防唔到感染，但係你打咗針之後，你感染咗咧係即係腦係上天賜俾你一個加強針，咁但係因為你打咗針先感染咧，頭先劉醫生講嘅所有啲重症啊、死亡啊。所以滅絲即係發炎綜合症啊，同埋將來再大少少嗰陣時候有其他嗰啲問題，包括我都已經講咗好多啦、學習嘅能力啊，或者你個糖尿病，甚至乎而家都知道男性感染咗之後， okay. 你啲精子啊等等都會有缺損噶嘛，係咪點解唔去打呢？我真係好唔明。 好啊，時間關係啊，同教授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多謝好，多謝楊生。 劉宇龍教授咧就係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嚟噶。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李家超的三大參政理念值得支持，亦都樂見他參選。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下午本港天氣炎熱，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0度左右。在下午4時，熱帶風暴廉魚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約56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東部徘徊。同時，強烈熱帶風暴馬勒卡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約16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4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晚間漸轉多雲，明日早上最低氣温約23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約30度，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吹微風。展望星期三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有关港铁消息啊。咁啊，因为较早前咧有人闯入东涌站附近嘅路段，咁啊现时东涌线机场快线列车经过嗰路段咧，仍然系要慢驶嘅。来往东涌站、香港站、青衣站嘅整体行车时间咧，都比平时长咗少少，咁大家要留意啦。意外事故方面呢，就较早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桥面嘅快线呢，曾经有意外事故嘅。意外清咗场，不过都係多车，龙尾就去到新蒲岗景泰街附近。而龙翔道荃湾之前近住蒲岗村道呢，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都係清咗场㗎啦。咁但一带呢仲係相当多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附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现在都多了车，龙尾去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住沙福道， 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都很多车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码头。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大埔道部分路段因为有些紧急维修，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的慢线就需要临时封闭，那那里都比较多车少少的。新界方面，现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一带还是多车的，沿住黄珠路左转出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的龙尾排到去龙门居。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亦都仲系繁忙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美田路。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健康就唔可以食零食嘅咩？其实唔系噶，其实咧零食都有少盐少糖之选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人 生中有各位香港人，我们大家在狮子山下一起远眺神州大地。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从狮子山远眺神州大地，每集请来专家学者详细讲解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让大家身在香港都可以游历国家，欣赏中华文化。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讯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是晚上的7点09分，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天水围天瑞二村瑞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杨立门啊，今日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咁啊，讲讲咧关于近日一个奇景啦、啊、吓，就喺呢个荃湾下城门水塘咧、就出现咗个奇景，咁就系即系可以形容为比较干啦吓，干裂啦。咁、那个地面咧吓、那个塘底咧就出现咗一个龟裂嘅情况。咁、有啲人咧就形容话，即系一嚿嚿咁样龟裂法咧，好似一个月球表面啊，或者一啲真系出现咗旱灾嘅地区咧，会出现一个泥土龟裂嘅情况啊。 是啊，咁呢一个咁嘅情况咧，就吸引咗好多旅游人士啦，或者真系想去打卡啦，所谓吓嘅人士咧，就去睇嘢嘅吓。咁但系因为呢一个地方咧，就都几危险，因为佢系一个水塘嘅水底嚟嘅，因为而家个水塘咧就干涸咗啦，可能因为政府可能抽调咗啲水啊，咁又或者雨量唔够啦。咁咧就即系令到佢露咗呢个咁嘅龟裂嘅情况吓，咁啊喺个河本来就系个水底嚟嘅，咁因此都有一个好高嘅一个落差嘅，即系同个路面啊吓，咁因此咧就 最近亦都發生咗一個即係不幸嘅意外啦，因為有個行山人士咧，就真因為係真係失足就跌咗落去嗰個水塘底嗰度咧，就係即係喪生嘅。咁呢個都好就好可惜啦嚇，因為你都係即係想去睇一睇個地方，咁但係就要冇呢咁大嘅險咧，我覺得真係好唔值得咯。 嗯，嗱，事件咧就發生喺剛剛過去嘅星期六啊，四月九號啦，有一名嘅50几岁嘅男子咧，咁就同朋友去到呢個下城門水塘嗰度行啦。咁期間咧就係懷疑失足意外啦，失足跌落大概30米深嘅山坡嗰度。咁佢就重傷昏迷啦。咁佢啲朋友咧就報警，後來咧就係政府飛行服務隊嘅直升機咧就將佢送往東區醫院嗰度搶救。不過咧就送院之後咧就傷重不治。咁而其實尋日咧都有另外一宗嘅意外啊，咁就係咧都有一名嘅中年男子咧又係去到嗰度去行啦，咁亦都係懷疑咧行呢個嘅山坡捷徑嘅時候咧，就跣親跌倒，咁啊跌咗大概10米到，咁啊頭破血流咧，咁要由救護員到場咧幫佢包扎同送院治理嘅，咁所以即係短短就係兩日之內咧，已經有兩宗嘅一死一傷嘅一啲一啲遊人啦，去到下城門水塘嗰度行嘅一啲意外啦，咁所以見到咧都真係一啲比較危險嘅啲路段嚟噶嚇。 係啊，即係我都唔知點形容啦。香港人咧就真係係佢話佢哋勇敢啊，亦或係話佢哋傻咧，即係發生咗一啲咁嘅意外啦。咁但係咧就見到有新聞報道咧，都仲有呢兩日啊，天氣又好啦嚇，咁啊好多香港人咧。就真係仲去湧去嗰個地方咧，就係又要打卡嘅，仲一家大細拖男大女咁樣咧就落去。咁佢哋真係要幾冒險嘅咧，就行一個好都幾滑嘅一個山坡落去，有好多石嘅，即係一失足咧就即係碌落去咧就即係唔死都傷啊！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咯。 即係從啲新聞片段咧、啊、就見到、啊、其實有唔同嘅方法咧就落到去水塘底嘅、不過咧都唔係一啲話好正式嘅一啲路啦，可能係一啲喺矮樹草叢之中行過嘅路啦、 啊， 有啲就係好多碎石嘅滑坡啦咁，咁、所以咧即係啲遊人咧去到要落去水塘底咧都的確係咧，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喺度。 同埋嗰啲地方根本都係即係嗰個法例禁止人哋去嘅嗰度 咁我哋電話18723111，18723111，唔知咧就係有冇真係聽眾嚇都去過呢個地方去睇咧？咁即係當然都唔鼓勵啦嚇。咁但係或者從新聞片段去到睇過呢一個下城門水塘嘅環境，大家有咩意見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資深攀岩及山藝教練梁念豪同我哋傾下噶。梁念豪你好，你好，梁念豪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係 你點樣形容呢一個下城門水塘嘅一個斜坡嘅環境咧？ 真係好不幸嘅，因為嗰度咧太過近市區，佢大路行上去，好多人都去城門水塘嘅，風景靚啦。咁但係咧，因為而家乾咗咧，天氣乾咧，又天氣好啦，咁好多人就出去郊遊啦，唔係淨係前面啦，西貢仲多人啦。咁但係咧，好多地方可以旅遊嘅，好靚嘅環境，好舒服嘅環境。但係點解要冒險走落去嗰度咧？第一就係嗰度就係犯法啦，走落去嗰個水塘就係犯法啦。第二咧，好明顯地，嗰啲乾燥嘅泥啊、沙啊、石啊，就好跣好跣嘅。咁我哋著靴啊，著行山靴都要有幾條線，何況佢哋著波鞋、著普通鞋咧，更加跣啦。咁我睇到咧就係、新聞嗰度咧就係佢哋用竟然用條繩。有条绳落嗰个斜坡，嗰、那个斜坡系突出嚟嘅，系有石同沙混合嘅，咁亦都系比较好似有60-70度咁嘅斜坡嚟嘅。我睇见都觉得哇，好危险喎、哦，咁落翻，咁咧佢哋又睇住佢哋掹住条绳，嗰条绳都成20几-30米嘅，足足6-7层楼高嘅，咁、一来线啦，二来咧嗰条绳唔知边个摆度嘅， 可能其他行山人士之前摆喺度嘅， 系咪真系绑得实咧？ 系啊，又唔知绑住边样嘢。嗰嘢隨時冧咗落嚟噶嘛， 係啊， 嗰嘢冧咗，或者打下裂都唔知打咩裂，一拉就出嚟啦。我細個都試過跌過噶啦，掹住繩，咁最後啦，條繩實唔實正咧？咁多人你又拉我又拉，嗰條繩有冇測試過咧？啊，我哋試過咁啊，仲有呢樣嘢都係隨次，最緊要就係你拉繩嘅時候，你一線咧，或者一線咧，或者跌，你咪隻手捉住條繩咯，一捉條繩咧就會消手咯。一招手咪放手，就好多好多意外就係咁，因為嗰啲繩佢哋嘅捉條繩落咧，就係好危險嘅方法。一線咧就會燒手，一燒手就自己跌落去。 咁就好容易引致意外啦。同埋嗰度咧，你知頭先你都講咗啦，話嗰個斜度好緊要，因為個水塘嚟噶，唔同一個行山嘅斜坡，咁所以咧就行落去係好危險啦。同埋咧落去都唔知道我唔覺得佢有咩意思，走喐落下喺度對住嗰啲乾固嚟，喺田都係咁樣噶啦，唔知有即係有冇風景好影。又唔係有溪涧，又唔係靚嘅山，係一堆爛地泥，唔知落去做乜嘢咧，因為乜嘢都冇嗰度。我見到船灣透水橋都有人走落去㗎，萬宜透水橋都有人走落去㗎。不過佢個斜度唔咁犀利，咁所以好多人咧喺唔同嘅地方走落去，咁解啫。 係，不過其實真係最近都唔止只有最近啦，我諗尤其是疫情之下咧，好多人都真係想喺嗰啲社交媒體嗰度咧。就即係 po 啲相上去咧，就即係佢自己啲打卡相啊，即係嗰啲明星啊嚇，咁咧就令到好多人咧都好似挺而走險咁做一啲好危險嘅動作嘅。我都見到最近有一條片咧，就舊年唔知幾時咧，就有一位女士咧就係即係本身都好 fit 嘅，即係教練嚟，咁佢哋就即係做一個拱橋喺嗰個好激流上邊做，咁跟住佢就跌咗落去，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嗰、那個， 有 嗰啲真係好可惜嘅，即係可能係咪真係成為一種風氣咧，真係好危險咯！仲風氣，我覺得 因為咧好多單嘢啦，呢幾年好多行山意外咧，尤其是打卡咧，佢哋企下企下，越企越後，越企後。 係啊係啊， 除咗嗰度之外，唔仲介又死啦，唔仲跌死啦。最近嗰個禮拜日嗰個青大石間已經跌死兩個女仔都係咁樣喺度影相，一醒就跌咗落石罐嗰度。咁所以真係可危險，何必要咁做咧？ 獅子山又有一個最近啊！ 獅子山有成日都係企喺懸崖度黑洞，我哋喺度爬石咧，見到佢咧真係喺度做瑜伽，喺飛鵝個懸崖喺度做瑜伽。哇！一跌點算？我哋綁住曬啲繩都話，掹住自己都話，但係佢真係好危險噶。咁影張相唔知有咩意思，我都唔知諗唔到有咩意思要咁樣影張相。 其實通常你哋將去爬石咧，係有啲咩裝備嘅咧？可能 我哋受過訓練啦，有繩啦，有頭盔啦，有嗰啲叫蝕子啦，可以喺石度咧裝咗嚟咧，可以拎翻跌嘅時候就保護一個保護點。 咩子話呢？ 嗰啲叫木字做個船啊，蝕子啊，即係我哋用金屬嘢嚟嘅，一嚿嘢咁擺咗落去咧，咁我扣上去咧，即係頭先跨上咧，下低個人咧就保護住我哋上去，如果捉一跌嘅咧，就會掉住一半空咯，咁咧就保護住我。但係咧我走嘅時候咧，下一個咧就是、我拎翻曬走嚟，一啲都唔會影響環境，拎走曬，嗰啲咪仲危險，我哋都唔敢影相嗰啲，嗰啲我哋都冇影相啊，死嘅，即係一個紀念啫嘛，喺藏於腦海中，永遠都記住嘅，唔使影張相俾人睇嘅呢啲。 系啊， 即所以一啲攀山嘅专家咧，都需要好多嘅装备咧，先至去到爬或呢啲嘅斜坡啦。咁所以一般嘅市民咧，系啊，真系冇呢个装备咧，就真系唔好做呢件事啦。 系啊，装备啊，训练啊，同埋你嗰班你个拍档一齐去嘅时候， 系啊，唔可以一个人去咯。 唔系，而家好多人一个人去咧， 系咯，一个人去真系特别危险。 嗯， 都想问翻，都想问翻呢个 下 城门水塘个情况咧吓，都唔知你有冇了解，即系。以前有冇呢啲咁干旱嘅情况出现嘅咧？即系点解好似今年先出现一个咁多人去到影相打卡，咁多人去爬呢个嘅斜坡嘅情况嘅咧？ 有就有干旱嘅，就唔系 以前都有嘅。 即系同埋咧，我睇最主要都系新闻报道咗。好多时新闻报道咧，睇完新闻就你又去我同埋方便嘛。 系啊， 根本咧大环数系噶。 系 咯，好，荃湾嗰度又去得噶啦。咁所以太过方便咧，啲人咪过去咯。因为嗰个新闻报道触动到佢哋个感情，又去嗰度睇咁解啫嘛。 又或者即系可能系社交媒体嘅啲效应啦，即系当有一啲嘅人系摆咗一啲即系喺嗰度影嘅相啊上去嘅时候，咁于是就有啲人就觉得好得意，咁就又跟埋一齐去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绝对唔好咁做嘅，真系香港好多靓嘅地方去嘅，新闻报道 系啊系啊。 好，唔该晒梁念豪，多谢你。 好，唔使啊，拜拜。 梁念豪咧就系资深攀岩及山艺教练嚟。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各位听众点样睇呢个即系咁多嘅游人喺周末嘅时候去到呢个下城门水塘去到影相嘅情况咧？但系今次真系不幸地咧，就出现咗有人命嘅伤亡啦吓。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嗱，点样理解今次呢个嘅下城门水塘嘅一个水位咁少、存水量咁少嘅事情咧？咁嗱，我哋都有向水务处咧去到查。 詢嘅。咁佢哋俾我嘅回覆就係話咧，下城門水塘咧而家個存水量咧係比較低啦，主要咧就係因為低降雨量同埋配合特別嘅運作需要啊。咁由於咧下城門水塘嘅集水區咧係比較大啦，咁就話水務署咧就一向會喺雨季嚟之前咧就透過調節沙田濾水廠從呢個下城門水塘接收嘅水量，将呢个水塘嘅水位咧就保持一个较低嘅水平，就预留水塘嘅容量咧就喺雨季嗰度收集雨水，减低水塘溢流同埋下游地区水浸嘅风险啊。咁换言之，即系水务署咁呢个讲法咧，会唔会都代表住而家水量咁少咧，都可能系一个即系都刻意嘅政策嚟嘅咧吓？因为即系可能系要预备啊，嚟紧雨季嚟嘅时候，咪有空间收集多啲雨水咯。 系啊，似乎系因为呢一个下城门水塘呢个地区咧，就系、是、嗰个所谓集水区咧，系比其他水塘咧系比较大嘅吓。咁因此咧就佢落雨嘅时候咧，系可以真系储到好多好多水。咁因此咧就雨季就嚟开始啦。咁因此就呢个时候咧，水务署就即系一如既往嗰个做法咧，就将呢个水位咧就调低咗，可能将水调去第二个水塘或者即系嗰个滤水厂啦吓。咁咧就令到即系呢个水塘咧，可以喺雨季嚟嘅时候咧，就可以大量咁样储水。咁就可以避免其他水塘咧就好易会满泻咁嘅情况咯。 嗱，睇翻呢个下城门水塘咧，佢个水塘容量咧就系429万立方米嘅。咁但系而家有几多水喺呢个下城门水塘嗰度咧？就讲紧系96000立方米。即系话咧系嗰个全而家有嘅水量咧，就系只系得2.23%嘅啫。咁所以当然系干啦吓。 系啊系啊。 咁亦都睇翻咧就系水务署另外有个讲法啦吓。咁就系话咧虽然而家系干啦，咁但系其实系有风险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就水塘嘅范围里面咧满布住地势高低起伏嘅山坡啊，集水区同埋水塘咧都有机会咧发生山洪暴发啊。咁所以咧市民就唔应该进入呢个水塘范围啦，以免发生危险。而咧其实进入呢个水塘范围咧，亦有机会咧系触犯呢个水务设施条例同埋咧系水务设施规例嘅噃。 系啦， 咁其实即系水务署都喺呢、這个下城门水塘附近咧，都系设立咗唔少嘅一啲横额啊、海报啊。其实都警告大家唔好进入呢个水塘嘅范围啊！咁就话系水务设施未经许可咧，就不得擅进嘅。亦都话咧要珍惜水源啦，就切勿污染呢个嘅水塘嘅。咁但系咧就都新闻片段见到啦吓，好多嘅市民咧都冇嚟到嗰啲嘅横额啦，就照入去呢个水塘嗰度。啊，咁究竟点样理解今次即系所谓调水嘅一个政策咧？吓，嗱，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专家，就系香港大学地理系嘅名誉教授何建中啊，何教授你好， 系你好， 你好何教授。 点样理解水务署讲话要去到调水，同埋即系预留空间去到储水呢个嘅下城门水塘呢个做法咧？ 咁一路呢个下城门水塘咧设计咧，系咁多年嚟咧都系主要咧做调节嘅功能嘅，咁所謂調節咧，其實就有兩方面咧。第一就係話嗰個水壩嘅安全個問題，因為上游嘅時候咧，有好多水咧係儲漲上城門水塘，咁佢有一定嘅推力啊，會即係話咧係壓落嗰條水壩嗰度咧。咁所以一般嘅英式嘅設計嘅水庫，特別喺香港嚟講咧，都有上下兩個水庫咧。咁下嘅水庫咧，係有啲水喺度咧，係可以穩定嗰條堤壩啊，等啊唔會有一個即係話崩潰嘅一個作用啦。咁呢個係一個調水。咁第二個調水咧就係防洪啦，即係話咧係如果係落大雨嘅時候。咁因為石門河下游咧就係沙田市中心區啦，咁啊沙田市中心區咧就係唔能夠容納任何嘅水浸嘅事發生嘅，因為佢嘅社會嘅經濟嘅損失係會非常巨大啦。咁第三方面嘅調水咧，其實就係佢自己裏面嘅水量嘅調配啦，因為下城門水塘咧附近咧就係沙田濾水廠啦。咁啊，好多時候咧，可其他嘅水塘嚟講咧，佢嘅水咧都要係調配去沙田去水廠嗰度處理之後，先分配俾各個社會嘅屋宇啊、人士嘅使用嘅。咁咧喺呢個中途站嗰度嘅時候咧，就係即係下城門水塘咧都係一個好嘅位置咧。 咁最有一个调水嘅作用咧，就当然就系话，有其他嘅水库咧系若果满日嘅时候咧，咁啊过去咧即系好多人批评水务署咧，就话啊好似即系将啲水咧就流出大海，咁我哋又买东江水，咁系咪即系抌钱出大海啊？咁所以而家咧就有一个联网嘅作用啦。咁即系佢四方面嘅调节。咁如果照正话大家咁讲咧，即系水务署嘅公告咧，佢就好明显咧，主要咧就系希望咧，就喺雨季嚟临之前咧，佢就调低佢嘅水位，就避免咧系沙田区市中心区发生呢个洪水呢个嘅围患呢个嘅作用系比较大一啲。 咁有冇乜嘢嘅，即系而家咁嘅情况啦，即系咁多游人去啦，有冇啲嘢可以调节咧？譬如话有冇需要真系调水调到咁少，得翻2%嘅存水量咧？可唔可以即系俾翻多少少水，咁可能就有翻个即系水塘咁样嘅，即系本身嘅样喺度咧？ 本来未发生意外之前咧，就即系我哋都知道天有不测之风云啦，因为雨季就即将来临噶啦，即系五月开始咧，香港咧就好多时候咧会有突发好大型嘅雨量，咁可能咧佢咧就系、是、特别咧系因应五月份就快嚟到啦，咁佢就调低啲嘅水位啦。如果照我嘅估计，佢咁嘅讲法。咁啊，亦都但系佢亦都系估唔到啦，系嘛？即系话咧，就是、突然间咧会吸引咁多嘅游人去嗰度，同埋咧啲游人咧仲系可能咧就即系受到好多种嘅传媒啊嘅推动啦，话话觉得落去影相咧好有兴趣。好有瘾喎，好有兴趣喎，呢、這个可能佢哋就失咗少少预算啦。 嗱，咁即系好唔好彩呢件事都发生咗啦，呢个意外。咁何教授，你觉得即系政府或者水务署方面有冇一咩可以做去可以避免第时会有类似呢啲咁嘅情况发生咧？ 咁啊，人咧其实就头脑应该灵活嘅，系嘛？尤其是你系做一个系决断者嘅时候，咁啊未发生呢个意外嘅时候，咁你就咁样调水，亦都系好少人去，咁亦都系无可厚非啦。但系如果真系发生意外，咁肯定就应该系做一做功夫噶啦。咁啊调翻多少少水啦，系嘛？即系而家嚟讲，你系300万嘅立方米嘅容量，咁你而家都唔够10%，咁即系咪好明显咧？其实可以调翻高少少，咁但系即系又话转头咧，那个调水咧都系好讲技巧嘅，即系有好多嘅计算嘅因素落去，咁可能咧都系要需要计算一下去点样去调咧，因为调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可能咧就。即系防洪嘅作用又会失去咗，调得太少咧，就可能咧落大雨未到之前咧，太阳光太猛烈喎，咁佢又蒸发走晒，咁咧又会造成一个水量嘅损失嘅。 不过水务署都估唔到，水务署都估唔到佢会呢个 考嘅计算啦， 系即系会有个咁嘅龟裂嘅奇景出现嘅，我谂都会唔会系 佢估唔到就系咁多人去嘅啫？ 系啊， 因为实际上面咧就亦都好难讲，因为旧时嚟讲咧去下城门水塘就冇咁交通方便嘅。 系啊， 而家自从咧我哋即系起咗宝福山呢条路之后咧，咁其实就真系开车上去就易咗好多啦，系咪啊？即系系啊，亦都话。沙田咧亦都係比較係近嚇，即係話係市中心區啦。咁啊，再加上疫情，可能大家都係悶咗頭，都要揾地方去旅行。咁亦都可能咧，即係有啲媒體嘅一個嘅推動喺裏邊咯，係失咗預算啦，所以就係呢方面嘅。 嗱，咁我都想問翻你咧，有關於即係市民咧，如果入到去呢個嘅下城門水塘嗰度，究竟乜嘢情況之下會違反法例咧？嚇，即係究竟係咪有需要話去到即係污染到啲塘水啊，先至會係觸犯法例嘅咧？點樣理解呢個水務設施條例咧？嚇， 係啊，其實水務設施嘅條例當然就係兩方面咧，第一就係固定嘅水量，第二個就係保護嘅水質啦。咁如果話唔俾遊人落去咧，就主要咧就係水質嘅問題嘅。因为水质咧，你落到去水塘里边咧， 但系唔好意思啦，我哋要听一听先嘅新闻先啦。我哋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吓。 好 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已经宣布参选特首的李家超傍晚与乡议局超过20名选委会面，他说感谢他们表达意见，尤其涉及乡郊和原居民事宜，他们亦都重视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李家超说，对于有利本港的政策和措施，他若果当选会保留和推进。李家超又说，现时并没有统计提名票的数字，认为要和不同的选委沟通，解释施政理念以凝聚共识，强调是共同为香港展开新篇章，因此有共识是重要。警方国安处拘捕一名54岁男子，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正被扣留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消息指被捕人士是资深传媒人欧嘉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不评论执法个案，又说新闻及言论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国安法维护基本法保障的自由。宣布参选特首的李家超说，任何行业都要奉公守法，不应该因为某一案件涉及某一个人的背景而作揣测或者攻击。警方拘捕5名男子，涉嫌去年10月在港铁车厢入面打麻雀，阻碍车厢通道和对其他乘客造成滋扰。案件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判刑，5人承认在公众地方犯的妨扰罪和违反港铁附例，各被判罚款1000元。5名被告承认去年10月13日在港铁旺角站与彩虹站之间往调景岭方向的车厢入边打开一张麻雀台和打麻雀，并进行拍摄。其中1名被告承认，另外承认违反港铁附例，携带一张麻雀台进入港铁站付费区和进入列车车厢。其余4名被告承认违反港铁附例，使用落油卡乘搭港铁，但并不符合落油卡是专为60岁或以上人士而设的要求。巴基斯坦国会将投票选出新总理，在投票前被罢免的伊姆兰汗所属的政党的国会议员宣布集体辞职，抗议反对派将组成新政府。伊姆兰汗的支持者在国会外示威，外界预计反对派领袖穆斯林联盟主席赫巴茨谢里夫将成功当选新总理。赫巴茨谢里夫是前总理谢里夫的弟弟，曾经3次担任旁遮普省首席部长。他在2018年3月当选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主席，同年参选总理，但最终不敌伊姆兰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渐转多云，听日早上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星期三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有关港铁嘅消息啊。之前咧，因为有人误闯呢一个东涌站附近嘅路段，咁啊，东涌线同埋机场快线嘅列车咧，曾经系经过嗰路段咧要慢驶嘅。而家东涌线同埋机场快线列车服务就逐步回复正常嘅。东涌线、机场快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比较多车啲。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喺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仲系多车，不过比之前就好翻啲，冇咁挤塞嘅。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处。九龙区路面方面咧，清水湾道下行去平石村方向，近住彩虹交汇处牛池湾段就较为多车啲，龙尾去到平石天主教小学附近。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一带仲系多车嘅。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方向亦都是多车，龙尾分别去到美城苑和美田路。 晚间工程方面，观塘绕道今晚有工程嘅，喺今晚11点去到清晨嘅6点钟，沿住启福道去观塘绕道方向嘅车辆咧，系要改经常怡道、宏照道，然之后先至会行翻呢个观塘绕道嘅。由于观塘绕道今晚有工程啊，部分路段会有封路措施。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 睇多啲，知多啲。 专业医生即场聘诊， 即场解答你问题。 医生，我想问下， 老人家你最担心你病开皮一个礼拜， 我哋话要留意嘅嘢咧，可能 即系清一清到啲痰咧，咁我相信 对。你讲紧呢个症状咧，对于你个影响。 星期一至五，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精灵一点，精灵一点， 精灵一点， 精灵一点， 健康你主场。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咁我哋头先就讨论紧咧，就下城门水塘啦。咁近期就好多嘅市民去到去游玩啦，吓咁啊落去影相啦。咁但系就亦都酿成咗一啲死伤嘅意外啦，吓。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港大地理系名誉教授何建中倾紧嘅，请翻何教授出嚟先。你好， 系你好啊， 系。剛才我們都討論緊，其實都水務署都講，其實入去水塘範圍的市民是有機會觸犯水務設施條例的。其實應該怎樣理解這個條例？是不是什麼情況之下市民會違例的呢？ 其實水務設施條例最主要就是保護水資源和水質，如果保護水資源的時候，即是它的數量，即是說我們入去，如果你說入去有些人即是吸水啊，拎啲水走啊，咁其實就係一種嘅水資源上面嘅損失咧。咁另一方面嚟講咧，保護水質咧，就當然咧，如果人咧係入去咧，其實我哋揾個樽啊，即係自己唔覺意嘅啫，係嘛？即係揾個樽裝下水啊，或者我哋只腳踩落嗰啲泥土嗰度啊，其實咧都可能帶住啲污染物啦。咁污染物我哋唔知道係乜嘢嘅話，因為人人都要飲水啦。咁如果你水裏邊即係有啲有毒性嘅物質，咁可能又會發生好大嘅危險嘅。所以一路嚟讲咧，呢条嘅条例咧都系存在，都系为咗保障水资源同埋水质嘅。 OK 啊，咁另外咧都想问翻关于就系雨量嘅问题啦，吓，因为水塘嘅水源咧好多时都系嚟自雨落雨啦，吓，咁但系睇翻咧就而家就系全港嘅水塘啦，吓，咁嗰个嘅占咗容即系存水量占容量嘅百分比咧就系54%啦，咁就比旧年同期咧就64%咧系低咗咧差唔多9%嘅咁，咁而咧虽然咧就见到今年啊即系2022年啦嗰个降雨量咧，暂时嚟讲，去到4月10日咧，就讲紧267毫米，系比旧年同期咧系多啲嘅。咁但系咧，水塘嗰个存水量咧，就比旧年同期咧系少。点样理解呢个现象咧？ 其实咧睇呢个气象嘅问题嘅时候咧，系要两方面睇咧，就系话即系第一咧就系佢喺里边咧只系一个短期嘅变化嘅时候咧。即系我哋系好难嚟评估，咁当然今年即系只系过咗几个月啦，咁我哋喺短暂嘅数据嚟讲咧，就系好难系估算今年系全年会系点样，因为天有不测之风云咧。咁但系话说翻转头咧，其实咧即系香港嘅存水量低，亦都唔系一个太令人担忧嘅。 咧，實際上面香港咧，基本上70%，甚至乎有時去到75%以上咧，都係靠東江水嚟供應嘅啫。咁啊，大部分咧，而家香港嘅水塘咧，基本上面咧，即係好似一個水缸咁樣咧，就我哋儲藏東江水咧，多過咧係靠我哋本土嘅雨量嘅供應嘅。咁當然咧，就話如果香港啊係干旱呢一年咧，咁成個東江流域都喺附近咧，咁亦都有可能係干旱嘅。咁但係目前嚟講咧，我覺得咧都係仲係留待觀察啦，因為啲時間都唔係話過咗好多呢一年。咁亦都話每一年嘅雨季咧，基本上邊就係由五月開始到十月。咁而最關鍵咧就係每一年九月嘅時候咧，就基本上就係打颱風咧帶嚟嘅雨量咧係最多啦。咁就如果以香港嘅狀況嚟睇咧，就香港咧其實咧就希望咧係目標咧就希望經常有65%以上到70%。呢、这個嘅存水量咧，其實咧佢嘅概念咧就係一種供水安全嘅概念，即係話咧，如果有65%以上嘅水量嘅時候咧，就香港咧一個月嘅供水咧都夠用㗎啦。咁咧就算東江水咧佢發生有啲咩嘅問題啊，突然間一個月唔供水，咁啊香港咧都仲可以自給自供嚇，咁即係供水安全嘅問題嚟嘅。 咁而家去到四月咧，都系讲紧54%嘅存水量咧，其实又系咪常见嘅咧？ 都唔使太担心嘅，系啊，因为54%咧都系低咗系大概10%左右啦，吓就唔算话系极度干旱，亦都未系算系讲到好明确嘅气候变化嘅影响会产生嘅，亦都好似讲即系头嗰几个月咧，就一般都唔系重要嘅雨季嘅时间，咁所以嚟讲，香港嘅供水应该就基本上边可以维持稳定嘅，咁而且我哋系靠住东江水啊嘛，咁所以嚟讲咧，就系香港其实啲水塘嘅存量咧，其实咧就一讲供水安全嘅保险作用嘅啫。 系啊，何教授想再好快问一句啫，就系香港人平均嗰个耗水量算唔算高噶？ 系高嘅吓，香港人咧其实咧系。耗水量咧，第一就同个天气有关系啦，热嘅地方啊，嗰啲地方就热冲凉啊，洗澡多啊，个耗水量多啊。 即系热带嘅地方系用水量多啲嘅， 系啊，亦都系有钱嘅地方咧就用水量多。 有钱嘅地方， 因为实际上系啊，因为我哋交水费咧就系太便宜啦， 系 唔系话占好多钱，咁啊亦都话即系话我哋即系交水费啊，我哋亦都唔。即係個水務設施咧，係已經比較完善咧，咁啊用水啊當然係容易啲。咁香港人而家嚟講咧，就用淡水嚟講咧，就平均咧一日咧就100公升左右每個人。但 係 如果加埋沖廁水咧，因為沖廁所咧我哋用海水嘅，香港就比較特別。咁就如果加埋沖廁水咧，我哋一日咧每個人平均就220公升左右，咁樣亞洲區嚟講咧就係少過新加坡同埋東京少少，但係咧就係台北都比我哋多少， 即係越富裕嘅地方就真係 越多 啊！係啊係啊，第一就係水務設施比較完善啦，係嘛？第二嚟講就係啲即係我哋好似交水費好似都唔覺意咁樣，即係佢嗰個珍惜就唔係係啊，即係個珍惜性就比較少咗啦。 OK， 好啊，唔該曬你，多謝你嚇， 好，拜拜。 何建中咧就系港大地理系名誉教授嚟嘅，咁大家点样睇今次下城门水塘吸引咁多游人，但系又发生一啲意外嘅事件咧吓？嗱，我哋电话1872311，有听众黄女士喺电话旁边，黄女士你好， 你好， 系请讲啊。 好啊，我咧就想讲下嗰啲游人咯。咁其实咧应该我觉得渔农处或者警察应该派多啲人喺度，唔好俾佢哋咁样样。行入去旅遊咯，因為咁會破壞啲水啦，又會自己又危險，又會累到人哋，係咪先？嗰啲爸爸媽媽應該係即係教下啲細路仔唔好咁樣樣啦，太危險啦。係 啊， 係啊，仲有佢哋咁，咁嗰個地方咧，應該真係圍咗佢。咁如果佢哋落咗去拉到佢哋，就罰佢哋多啲錢就啱㗎。 即係圍封咗佢嚇， 係咯， 擺多啲告示牌喺度啦，或者有 我觉得他们不会看的咯。 OK， 好啊，唔该晒黄女士，多谢你吓。咁啊，其实就水务署都讲啦吓，又做紧好多嘅一啲工作啦，包括喺集水区啊、水塘附近咧，就树立啲警告牌啊、横额啊，亦都有啲嘅定期巡查同埋咧教育宣传活动嚟噶。不过你话即系香港咁多个水塘啦吓、如果要派好多嘅人手去到经常去到巡查吓、甚至执法咧。咁又系咪真系一个可行嘅做法呢？ 不过有可能，即系可以考虑，真系抽干个咗嗰啲水塘就，即系做多少少嘅巡查。 即系或者即系可能就住今次嘅事件，会唔会即系重点地去到研究，去到处理一下咧吓。OK， 好，我休息一阵先，转头再倾啊。 依法治国，维护正义，国剧八三零呈现。巡回检察组， 冯森将武强同边国立都叫到小树林。当大家一头雾水之际，冯森指出其中一棵树比其他嘅树粗好多，估计树下边应该埋住一啲嘢。边国立就叫警员喺树嘅四周嗰度挖掘，最终真系有大发现。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点解选择到内地升读大学？ 我哋又有一个文化、体育、艺术类嘅招生，你只要响某方面体育啊、艺术类啊呢方面有特长，你一样可以透过2211四门核心科目嘅分数入读大学。 唔该晒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中心高级项目经理张文宽。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摘星之路》，主持钟杰良、钟慧华。 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6，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天水围天瑞二村瑞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咧就已经开始啦。请居民咧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杨立门啊，咁啊，其实嚟紧咧就会放宽呢个社交距离措施啦，4月21日开始啦。咁但系咧就有一啲嘅，譬如体育界别啊，以至演艺界别嘅人士咧，其实一直咧都希望可以早啲咧开放翻佢哋嘅场地去到练习啦吓。咁啊，因为即系始终疫情咧都系要维持咗一段时间啦，佢哋要喺即系喺正式放宽呢个社交距离之前咧，都希望咧即系有一啲嘅练习嘅时间啦吓。咁所以就政府喺早前啦，4月6日咧就宣布咗话咧，一啲嘅体育处所同埋泳池咧，可以开放俾训练或者轮选一啲指定体育赛事嘅香港代表队同埋梯队运动员啦吓。咁所以咧就各个项目咧，咁就呢个时间咧亦都可以陆续咁去俾佢哋嘅港队咧去到练习啦吓。咁啊，究竟乜嘢系一啲嘅即系指定嘅？一啲嘅體育項目咧，咁嚇，咁啊，包括係9月嚇舉行嘅杭州2022亞洲運動會啦，杭州2022亞殘運啦，成都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啦，同埋亞洲足球協會賽事、亞洲杯外圍賽等等咧，呢啲咧都係一啲指定嘅體育賽事，即係話咧要準備呢啲賽事嘅運動員港隊就可以咧係呢個時間咧開放翻佢哋嘅場地咧去到練習啦。 是啊，这个的确是好消息来的，因为体育场地因为疫情要关闭呢，就不仅止令到我想全香港即是爱好体育的市民呢都没有了一个好去处啦，也都没有了一个调剂身心的一个机会。咁尤其是即是有损害的就是即是我们的体育发展啦，因为我们香港尤其是譬如足球啊，最近这几年都发展得很好的。咁其他的赛事好像篮球啊这样呢，都他亦都真系需要去练习去参加呢啲即系国际赛事嘅，咁因为佢哋要好早要报名啦，咁如果你话报咗名之后因为疫情你又突然间又要退出啊，或者准备得唔够啊咁样咧，可能又要俾人罚款噶吓，咁因此咧就都试过有一啲嘅体育总会咧就即系就唔敢去报名即系参加呢啲赛事嘅，咁而家呢啲场地是可以提早开放翻俾一啲真系参加特定体育比赛嘅即系职业 團隊去操練咧，係十分之合時咯，我覺得係。 嗯，嗱，咁我哋或者都集中關注於足球項目啦嚇，咁足球總會咧都喺4月7號嘅時候有一個嘅新聞稿，就係話咧位於將軍澳嘅賽馬會香港足球訓練中心咧，就會喺今日開始啊，4月11號今日開始咧就有限度咁重開，就俾香港代表隊咧同埋將會參加啲重要國際賽事嘅球會咧作為訓練用途啊。咁究竟詳情究竟係點？佢哋有啲乜嘢嘅防疫措施咧嚇？嗱，依家電話旁边就请嚟香港足球总会主席贝君琪。贝君琪你好， 你好， 你好，贝君琪。 想问一下，港队开始系操练翻未噶？ 男子队咧就仲未开始嘅，因为我哋有啲球队啊，其实已经提早咗去泰国集训嘅，譬如杰志，佢打亚冠杯，佢就去咗一直喺泰国操练。咁李文亦都要打协会，亦都啲球员亦都过咗去泰国嘅。咁而佢哋都，我哋嘅总教练亦都去咗泰国去观察佢哋两支球队啲球员。我哋要轮选球员，又去打亚洲杯外围赛嘅六月份。咁就留翻喺香港嘅球员，我哋亦都准备召集咁嘅。但系因为仲有啲细节嘅嘢，因为有啲球员。呢啲球队可能牵涉保险问题啊，有啲球员因为同球会合约满咗啊，咁其中留喺香港嘅仲有两支球队都有球员可能会入选港队嘅，包括东方就今日就已经入咗去将军澳开操噶啦。今日因为佢哋系会参加亚洲足协嘅赛事嘅，咁变咗。佢係有條件可以由將軍澳開始開組嘅，今早已經開組㗎啦。咁就我哋今日嘅女子香港嘅女子隊，亦都喺今晚係開始集訓㗎啦，開始訓練㗎啦。咁恢復翻，我哋爭取我哋港隊亦都希望喺呢個星期，譬如星期四或者解決咗我哋好多保險問題啊，其他問題咧都會尽早开操嘅，咁我哋而家剩翻香港啲球队，有部分球员，会加入我哋嘅香港队嚟操练嘅，同埋我哋 U23 嘅球队亦都可以开始操嘅。 系，阿贝生啊，头先你讲到话有啲队伍咧就系去咗外地嗰度去受训啦，因为系咪主要都因为香港嘅即系场地冇开放啦，系咪？咁呢一个系咪一个好好嘅替代品嚟嘅咧？可以话系，系咪佢哋直情系不如喺嗰边泰国即系操练得好好嘅话，系咪根本系唔需要翻嚟呢度操咧？如果系咁样， 好似杰志咁，佢会长会喺整个月都会喺泰国操噶啦，因为佢可以保持。同泰國嘅有球隊作友誼賽嘅，因為泰國嘅條件都唔錯嘅，球場同埋佢嘅酒店設施啊，球場嘅設施啊，都可以滿足到我哋香港球隊嘅要求嘅。咁同埋佢始終泰國嘅佢係我哋入去就唔需要隔離啊，或者又即係比較自由啲，咁啊變咗方便啲咯。啲球隊就。选择咗去泰国，但系当时香港仲未有消息话几时开放，咁可能喺四月尾咁大家都觉得急不及待啦，不如早啲三月份过去啦，咁系嘛？ 即系话关闭场地呢样嘢，即系香港嘅场地关闭咗，系对你哋嘅集训系冇乜特别大嘅影响嘅，可以话系嘛？ 咁唔系，咁因为长期嚟讲，因为我哋所有球队我哋港超啊，所有其他嘅赛事啊，都由于场地封闭咗都。停止咗嘛，包括我哋港队要复操，咁亦都要召集球员操练，咁亦都行即系未能够进行噶嘛，所以我哋总教练从申请啊，我哋个总教练嚟到香港都英雄无用武之地，可以话佢都百操之唔到。 咁对佢哋嘅状态有冇好大嘅影响咧？觉得因为要真系备战噶咯，而家开始。 咁仲系有时间嘅，因为我哋四月份啊嘛，我哋到六月份仲有两个月啊嘛。 系 我哋集训包括我哋会喺香港集训啦，包括我哋到最后一个阶段，我哋可能我哋球队香港队打亚洲杯外围赛嘅 球員都可能飛翻去泰國同傑志李文嘅球員會合，咁喺嗰邊泰國再草，咁即係大家一個協調啊，即係希望做得最好，就能夠將啲球員嘅狀態啊、球員大家默契啊，大家一齊即係利用喺集訓嘅期間能夠做得更加好。 系嗱，倾翻本地嘅赛事啦。嗱，港超联咧就因为疫情咧就腰斩咗啊。咁而家可以开放翻场地去到操练啦。咁嚟紧即系四月廿一号开始又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有冇机会复赛咧？ 咁其他嘅球队，譬如而家我哋甲乙丙组嗰啲业余球队嚟讲，我哋嚟讲咧就大家都有个意向。咁我哋足总亦都征求佢哋嘅。问佢查询佢哋嘅意向系点样？因为一般球赛我哋都系五月三十一号结束嘅，就一个球季啊。咁所以五月三十一号，当然而家我哋譬如四月尾能够开放，咁场地能够供大部分教育比组都有场地可以用嘅话咧，咁但系你都有一段时间要复操啊，呢啲球员完全冇状态啊嘛。完全由于呢两个月大家都停顿晒，所有运动足球赛事都冇咗，咁亦都冇话一齐练波啊，或者利用球场嚟跑步啊，都冇嘅。咁变咗佢哋亦都有一段时间，所以好大家意见未必统一嘅。好多甲组球队，譬如佢哋都有外援嘅，有啲外援都走咗，咁啊同埋有啲本地嘅球员亦都可能有工作关系啊，或者要佢哋重新再组织翻开始比赛，亦都有条难度。咁所以我哋都计划，即系话问咗佢哋先。咁然之后或者我哋如果联赛恢复翻就比较难嘅，因为场数好多，比赛余下嘅赛事相当多。咁我哋会考虑搞啲杯赛啊，或者分组赛啊。咁即系利用球场开放啦，咁都有个机会俾。呢啲一般我哋教育丙组嘅业余球员都能够参与运动系嘛？ 你嘅意思系港超联可以复赛嘅机会就细啲系嘛？ 港超联冇得复赛， 冇得复赛， 佢哋已经定咗噶啦。 Okay. 因为佢哋当时喺我哋疫情下球场封崩溃咗啦，我哋大家评估咗之后，觉得疫情咁严峻，似乎今季不如大家腰斩咗佢。咁因为全部港超联嘅球队。球员嘅合约一般嚟讲都去到五月三十一号嘅，咁所以佢要复赛嘅机会就好少。 但就甲乙丙组咧，就仲有机会搞啲杯赛系嘛？ 有机会搞啲杯赛啊，搞啲分组赛啊。 咁啲球迷都可以有球赛可以睇下， 即系有啲业余球赛，可以去球场免费睇嘅。但系当然亦都要社交嗰、那个 距离嗰、那个 距离或者冇要。容唔容许啊？或者即系仲有好多未知数。 即系如果即系限制个入场人数，譬如一半咁样，你哋做唔做得过咧？ 咁因为我哋业余球队一般都系选择球场，就唔会喺嗰啲我哋而家港超用嘅球场嘅、一般都系其他比较公众嘅球场嘅。 嗱，咁而家即係可以復操啦。咁有關嗰啲檢，即係譬如話嗰個防疫嗰啲措施，有啲咩特別嘅措施嘅係咪？ 防疫措施我哋不嬲都做得好好嘅，因為我哋過去喺閉門作賽期間，即係上一個球季到周圍都閉門作賽就冇觀眾啦，同埋跟住疫情好轉咗啲咧，開放部分觀眾入場啦。咁我哋都有個設施要測。要当然而家有安心出行啦、打好针啦、要我哋要求做足晒嘅，同埋要快速检测嘅。 系、即系所有球员、教练、所有呢啲即系操练嘅时候，全部打晒针噶啦，可能 打晒针噶啦。 譬如话即系更衣室啊嗰啲，有冇啲特别安排咧？ 咁当然而家我哋都要有个要求，特别要安全嘅，系嘛？就而家我哋。人数比较少嘅，因为而家即局限咗我哋港队嘅球员啊，或者即系整个将军澳我哋嗰个训练基地所有嘅球员即系入去嘅都要按足晒我哋要求去做嘅，咁相信比较安全嘅。 OK， 好啊，唔该晒许君琪，多谢你， 好，拜拜。 许君琪咧就系香港足球总会主席嚟噶，咁啊始终啦，即系。體育運動賽事咧係有所謂球季啦，同埋啲賽事嘅啲時間周期啦，咁所以疫情咧的確打亂咗唔少呢啲部署嘅，咁而家就開翻復操啦，會唔會都可以即係有部分嘅賽事可以做翻咧？呢個大家要睇睇啦。 希望啦，香港人都餓咗波好耐啦，真正嘅賽事真係係好值得睇嘅。 好啦，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 拜拜。